电脑装着我的小红帽，小红帽。开机看到他的 graph，他的 graph，和他在 internet 乱跑。他说他要下载小更新。月亮下的 Twitter 都睡着，都睡着。我的红帽也睡了，也睡了。写给他一首歌曲，好让他不忘记我。小红帽，请不要把我忘记。太阳下山了，我会来探望你。小红帽，请不要把我忘记。太阳下山了，我会来探望你。